飞，盖上故宫纪念碑，飞过西山敬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帮耳边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铃传》。 铜铃身旁边站着个出家的老道，这老道身穿鹅黄色道袍，个不高，胖胖大大的，圆蓬脸儿，慈眉善目，隐然飘洒前行，腰上系根黄丝绦，双垂灯笼穗，胖袜开口便鞋，背背宝剑，手拿拂尘，另外袋子上还斜插着一根铁条。月牙眼乐呵呵正盯着铜铃，铜铃再一看周围更愣了，就见云霞道士杜清风是个进宫的架势，宝剑高高的举起，呲着牙，咧着嘴，瞪着眼，一动也不动，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。再往这边看，塞南极的昆仑子诸葛剑手中擎着13节蛇骨鞭，一腿在前，一腿在后，身子哈着，也是进攻的架势，呲着牙，瞪着眼，一动不动。再往那边看，野飞龙燕雷咧着大嘴，手里擎着双绝，挺着胸脯在那站着，跟一桶碑相似，也不动还。佟林心说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懵了。这老道谁？”正在的疑惑不定之时，老道说话了：“海川，你醒过来了，看来这粒丹药真发生作用了。儿还不起来，等待何时啊？”说着话伸手搭了铜铃嘎吱窝一下，铜铃借这劲儿站起来了，就觉这个心里头啊不太得劲儿，但是也没什么了不得啊，回忆回忆奋战三人之时累死过去了。铜铃这才明白没死， 被这穿黄袍的老道把他给救了。佟林等清醒过来，双膝跪倒，道爷，多谢您救命之恩，我给您磕头了。这老大平好，一点都不客气，把将军肚一舔，不住的点头，嗯，磕吧，应该磕，多磕几个才对呢。哎，佟林没听，这个倒不客气啊，但是看他的年纪，那都是爷爷辈儿，就多磕几个也不吃亏啊，何况人家是救命恩人呢。佟林磕完头了，站起来了，老道来到近前，海川呐，你这小子太骄傲啊，今儿吃这亏吃的可够爆的，要不是贫道及时赶到，焉有你的命在，你就20个铜林也早死多时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听懂了，听懂了。我告诉你，人是骄者必败，拿你来说吧，诸葛剑两度潜入雍亲王府，第一次本来去找你，由于你不在，他偷走了雍亲王的鼻烟壶，在桌子底下留了个纸条，这第一次。第二次你回来了，他背着你不知道，把鼻烟壶又送到茶盘旁，然后又压了个纸条，约你赶奔九公主本一会，对不对？啊，对，您都知道，对，糊弄你傻小子行，糊弄贫道他糊弄不了，呵呵，这些事全在我的视线之内。我以为你佟林是个精细的孩子，你一定派人赶奔双龙镖局，跟东侠南侠等人打个招呼，让大家做好充分的准备，然后你再赶奔九公主坟前来赴约。可你没这么做呀，你就是披马单枪一个人来到九公主坟，就冲这一手说明你佟林骄傲透顶，目中无人。别看你说话客气，你骨子里边你骄傲，你没把旁人摆在心里啊！你不找亏吃，你等什么？你知道这个人变化莫测呀，他表面上说的一套，暗地之中做的又是另一套。正所谓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呢。这诸葛剑就是这种人，你看他跟你说话多客气，不笑不说话，一笑一呲牙，殊不知咬人的狗不露齿，这个东西内含毒辣。他跟杜清风等人勾搭连环，事先早就定好了连环计了，把你稳住调到九公主坟，然后通力合作把你给废了。这些事情你不知道吧？而你一点防范都没有，老老实实叫人家收拾，你算什么侠客？你老师怎么能放心叫你别开天闭另创一家？你配当这总门长吗？你配当无极门的当家人吗？哎呀，佟林这一听，这老道是神仙，没有他不知道的事儿。再看那铁条，他忽然想起来，这铁条不是老筛和金元丢的吗？那天在大清真寺，老筛还说我练的是弹腿，我师父赶到了，当场质问金老剑客，金元有点下不来台阶了，决定要以武艺分胜负，他打算练手绝活， 把撇瓢扔到空中，打算练八步登空，结果没练成，撇瓢没了，找到现在也没找着，也不知道什么人干的，闹了半天是这老道干的。这老道肯定这功夫得在我师父之上，听他刚才训教我的话又不像外人，他是谁呢？佟林想到这儿，仗了仗胆子，老人家，我敢问一声，您那是哪一位？哦，哎呀，说了半天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呢？好吧，那我自己就介绍介绍。何德元上的名是你什么人呢？啊，那是我师父。是你师父，我是他师父。这辈儿怎么排？哎呦，佟林一听，师父的师父，师爷来了。师爷谁呀？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，张老剑客。这个大清国呀，有四大名剑，人家是纯属的名牌，跟别人的假冒名牌那不一样。嗯，这四大剑客谁呀？头一个镇古侠老剑客董谦董化义，第二位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，第三位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，就这老头，还有第四位叫珍珠佛董瑞董老剑客，这号称大清国的四大名剑，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的徒弟四个，谁？太虚上人庄道琴大徒弟，何道元上道明古道远收四个徒弟，何道元上道明又收的佟林，这一点掺和都没有，亲师爷也没那么大能耐。佟林再次跪倒磕头带响，闹了半天是师爷驾到，谢谢师爷救命之恩。佟林哭了，俺不见亲人不落泪吗？起来吧，孩儿啊，你毛还嫩呢，肩膀头还窄呀，人生道路坎坷，大江大浪都在前面挡道，你不定会遇上什么事情。本师爷方才说你的话可是有点尖酸刻薄，听着有点刺耳，但道理都是真的，你要好自为之，要吸收教训，明白吗？是，我记住了。嗯，这就好。嗯，吃亏嘛长见识，再这一说，披麻单枪干那种冒险的事儿，未必就有什么了不起，那不算什么高人。高人讲究是步步为营，进退连环，光棍还不吃眼前亏，你懂吗？ 明白了。 行了行了行了，把眼泪擦擦。嗯，这阵你觉着心里头难受不？跟您这一谈话不难受了。虽然不难受，你这口淤血在里头憋着的，不过对你的身体没有太大的影响。我这儿还有个小瓶，你拿去吧，里边有我炼制的丹药，叫强筋壮骨大力丹，早中晚每日三次，白水腹下，不得间断。谢师爷。 师爷，您怎么到了北京了？ 海川呐，你认为光我来了吗？连你大师爷、二师爷、四师爷都来了，我们都来参加三月三亮镖会。你可知道，天下武林高手都要云集北京， 这回你好好长长见识吧，这是你佟林下山以来第一次的大战场，你要好好开开眼界，见识见识各门各户各派的高人。 哦， 佟林一想，连我师爷都来了，可见量标会盛况空前呢。那么接着问师爷，您住在哪儿了？如果不方便的话，请到我家。哎，别，我自有住处，食宿方便，不必你牵挂。我住的那个地方，外人谁也不知道，住到你家里反倒张扬出去了。还说你放心，有了事儿甭你找我，我自然就找你了。嗯，另外呢，你转告大清真寺的老筛和金元，他那根铁条在我这保管呢，看到没，在我身上这别着呢。你转告他，往后说话要有分寸，不要信口雌黄。他怎么就说你练这功夫是偷他们回教之中的呢？嗯，怎么说是弹腿呢？胡说八道。也难怪你两位老师生气，当时质问他。嗯，我带着他的铁条以示警告，迟早有一天我再还给他，你听懂了吗？哎，我听明白了。嗯，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。在你倒地之后，这仨小的队你要下棋毒手，让我用扁鹊的办法就给扁住了。海川，这仨人随便你处置吧，你看怎么办。要杀开刀，不解气随便揍。佟林一看，这师爷您的意思，我的意思，可杀不可留，这种东西留在世上也是祸害。他今儿害你，明儿个就可能害旁人。佛法说的清楚，杀恶人即是善念。杀人跟杀人不一样，杀他们是做好事儿。韩川呢，你看怎么办吧。这你看这个佟林呢，心还软呢。不到一定的程度，佟林绝下不了手。他也不知道师爷让自己下手是否考验自己，但是说实话，老人家，我的意思是，但能容人且容人。他们仨按理说可杀不可留，但都那么大的年纪了，学功夫也不容易，不如把他们感化过来，我看把他们饶了吧。哎，好吧，海川呐，你比出家人还善良啊，贫道自愧不如。那我教训教训他们，然后再放啊。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说到这儿，来到诸葛剑近前。你别看这三位都被扁鹊点住了，在那站着动不了地方，也说不出话来，但是耳朵可好使，心里明白你说什么，他们听得清清楚楚的。道爷一伸手晃着苍蝇栓到了诸葛剑近前，用这苍蝇栓啊，敲的敲的诸葛剑的秃脑门子，棒棒棒。诸葛剑，我说话你听得轻轻的吧，刚才我徒孙怎么说的你也听见了吧。要按贫道的主意，我一掌击碎儿子的头颅喂狗去。可是佟林给你求了情了，看你胡子都白了，偌大年纪学艺难呐、啊、他动了洗脑怜贫之心，贫道我接受了， 我放你一条生路。可是诸葛剑，你记住，往后你再做这种事儿，叫贫道我遇上，我杀你个二罪归一。滚！底下就是一脚，一下把诸葛剑踹了个跟头，穴道破了。诸葛剑是面红耳赤，一咕噜身在地上站起来。哎呀，老剑客，老前辈，多谢您放我。另外，佟德侠，多谢您求情之恩，将来要到了剑山蓬莱岛找我去，哎，咱们非得好好处一处不可。来日方长，后会有期。他跑了。然后老剑客又来到杜清风面前，拿苍蝇刷狠狠地抽了他的脑袋好几下，抽一下一道领子。你看杜清风就老老实实在那站着，点到麻穴上了，想动他动不了啊。哎呀，老道爷长叹一声，指着杜清风的鼻子，你看你，要论岁数比我小不了多少，胡子也是白的了，头戴道冠，身穿道袍，口念无量天尊，你也算三清弟子。我真不明白，谁把你收的？你是披着人皮不办人事，穿着道装不行好事，纯属是个人面兽心的豺狼。杜清风，我太了解你了，你跟诸葛剑还不同，你做的坏事太多了，现在就剥了你的皮，摘了你的心，也是应该的。但是方才海川给你求了情了，前者抛月亮剑给你来了个炒肉拉皮儿，哎，也算给你警告了，你还是一点教训都不吸收啊。也罢，再给你个机会，你可记住，你跟诸葛剑可不一样，再要遇上我，再做坏事，杀你个三罪归一。滚！咣一脚踹了个屁股墩儿，杜清风浑身上下才得了舒展呢，赶紧站起身来，不亮屁，哎，没敢念，念半截又缩回去了。你看道爷说他不是真正老道，无量，哎，是是是是，多谢前辈恩放之恩。回头瞅了瞅佟林，哎，想说啥没说出来，红着脸钻进草丛，逃之夭夭。他走了，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又来到野飞龙燕雷近前，没打他，戳戳他脑门子，说燕雷，你是个混蛋，混蛋加三级的大混蛋，你不是250之上，也不是250之下，正好是个250，你现在身负重伤啊，你怎么不吸收教训呢？哦，你们仨密谋策划，你来打便宜手来了，你想把佟林整死，报你一腿之仇，你是佟林的对手吗？你能报得了仇吗？如果你学了真能耐，你把佟林打倒，真报了仇了，我还服你啊。打便宜手，别人把佟林给赢了，你凑过去沾点便宜，这算什么英雄？这纯属这狗熊啊，呸，我都替你害臊，把你打死吧，丢人。算了，好在你前者受伤了，把伤养好了再说吧，何去何从，你好自为之。滚！一脚给踹跑了，这家连个瘪屁都没放出来，